你会不会有一天不记得我？ 只要天边仲有星星，我一定记得你。 红笑脸，红裙，红丝巾，白纸般坦率还天真，一对眼水晶般吸引，流转的舞步像浮云，忘记忆，但仍然想起，越想起更加难入味，紧抱你，抱紧的只得空气，明知得不到你，何必再要记起？一丝丝，一点点，只为忆记，一幅幅，一声声，又复燃起。天日月如飞，却等不到你，愿忘记又想起你。情与爱是无从更改，却因何分开？失去你，才明白未可舍弃，但始终祝福你，宁愿我这天地。一丝丝，一点点，笑我忆起，一幅幅，一声声，又复燃起。长短似水，恋一生差一些，不可一起，只一心等一天，日月如飞，却等不到你，愿忘记又想起你。一丝丝，一闪闪，是为忆记，一幅幅，一声声，又想起你。 只要天边仲有星星，我一定会记得你。 是在骗我，看今天你怎么说。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 别劝我，就告别幻想。